好，翻第四節。咁啊，想問阿基羅，喺香港醫院入邊咧，而家前線工作人員嗰個諗法係點樣咧？ 我諗好緊張，真係好緊張，因為我都有去醫院去探訪幾次嗰陣時咧，你會睇到嗰個人手 短缺。 我唔知係咪好短缺，我唔係好咩個，但係咧，你會睇到咧嗰啲工作人員咧係好繁忙嘅。我哋都戥佢咧，哇！你點可能一個人要應付咁多樣嘢㗎？即係真係人手不足咧，係好明顯啊！你只要一入去醫院咧，你就會見得到㗎啦。呢個變成咗真係好喺個醫院裡面嗰度咧，變成咗真係一個災區嚟 嘅。係啊，你而家入去醫院咧，你見到就係一係好似街市啦，一係就變咗即係人人都係騰嚟騰去咁樣係嘛？ 係啊，同埋你會睇到都好擔心，因為咧即係始終咧，即係譬如我哋就都係去都係叫做係因為要探訪咁樣啦嚇。咁、那個工作其中裡面嗰度佢哋要工作噶嘛，咁所以佢哋咧嗰個壓力咧非常之大咁啊。咁我都見到咧就有啲工作人員咧，佢哋其實咧緊張到咧自己都應付唔到嗰時候咧係好敏感啊，情緒都幾波動。咁啊呢個。我覺得就會更加出現嗰個問題，所以你會看到其實真係政府要好好。 不過我就唔止聽到呢樣嘢喎，我話唔好問你嗰、那個即係反應係點樣，因為你都未必方便。我又聽到有啲人講咧，其實而家係有啲呢啲嚴重性係掩住咗嘅。 係，我相信係。因為那種多得就係混亂嘅情況咧，人手不足，時間唔夠，咁啊，你有陣時咧就即係會可能即係要去需要做一啲叫工序嗰陣咧，最簡單嘅一樣嘢，A 呢個病人同 B 嘅病人，如果佢嗰份表咧調轉咗嘅話咧，咁啊已經好嚴重噶啦。但係呢種嚴重咧，你話易唔易咧？非常容易的，你將床、你個牀位你搬到嗰度，你叫嗰個病人咧整嗰度咧，只要有少少咧，你再唔配合疏忽咗，唔配合唔到嗰時間咧，咁嗰張表就亂咗噶啦。嗱呢個咧，咁其實我哋就都好擔心嘅，因為呢個咧好多時咧，即係其實唔係喺度即係責怪咩事，但係呢種情況咧，你會睇到因為咧嗰個。整個而家係面對緊呢一種咁嘅時刻嘅。 係啊，咁我哋因為嗰、那個年紀稍大啦，就因為我哋比較到咧80年代、90年代同埋而家嗰個公共醫療服務嗰個狀況係點樣。 係。 咁從來公立醫院咧門診都係多人㗎啦，咁呢個就 人係多嘅， 就 day one 都係啦，所以大家就唔好諗住有朝一日咧就政府搞得好好就大家在喺公立醫院個診所嘅時候就唔使排隊，大家就真係冇咁諗啦。但問題咧就係公立醫院啊，去到啲病床嗰個擠迫嘅情況咧，我夠膽講句係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嚇。 我都夠膽咁講，因為咧我本身我有親人咧都係喺醫院嗰度嗰度咧，咁我有好多時咧即係都有個比較咧，係近20年咧。是可能政策的問題，我認為是政策的問題。咁啊，而家成個嗰個制度咧，裡面咧係亂得好緊要。咁樣就而且咧，就有好多我啲朋友啊，嗰啲親人咧，嗰啲咁佢即係而家都係離咗職啦。咁但係咁佢離咗職嗰時咁講話咧，而家我有時去探翻啲或者去翻嗰度睇嗰陣咧，都發覺咧嗰個有好多問題咧係以前冇咁嚴重。而家咧，佢都覺得係鄧而家對佢嗰啲 入行嘅人啊， 入行嗰啲人咧係對鄧佢擔心嘅，係 啊， 因為應付唔到嘅嗰個樣嘢，因為呢個好明顯，你睇到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 係啊，咁有啲頂唔順咪唔做添啦，係咪？ 係啊， 譬如你有啲頂唔順咪即係走去 轉咯， 轉咯，咁而且而家你私立而家人工又高添， 同埋你即係人手係不足得好緊要。 係啊。咁但係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就會即係引發一啲嘢啦，就係已有啲人開始諗咯，就係個政府你會唔會有啲嘢揞住咗，或者唔俾佢哋講？咁慢慢就會有呢度咁嘅傳言會出嚟啊。係啊嚇，舉個例啊，譬如話有啲好奇怪嘅病，個醫院會唔會話而家唔搞到大規模爆發，大家就當睇唔到。 係 嚇，咁有啲咁嘅傳説出嚟嘅而家。 係啊，係啊，佢呢個咁嘅可能。 佢善意想善意咁做， 即係唔好引起， 唔應該咁做噶嘛。你一個政府 唔好引起大眾嘅恐慌，係嘛？譬如有有 唔係而家講到明啊，係係有陣時用呢種方式嘅，但係其實嗰個唔係咁好嘅個結果，因為你隱瞞嘅話咧，咁你嗰個叫透明度就越嚟越少噶啦。 係 啊。咁啊，就亦都咧，即係會令到咧，即係成個嗰個咧，就因為依個叫做係隱瞞嗰陣咧，就令到慢慢咧個潛伏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危機咧，就越嚟越嚴重。 係啊， 我好擔心嘅。 咁我相信，如果你話啊個別一兩單，應該係冇所謂啦，係咪？即係如果唔係燒到你自己一啖，只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揞揞下成咗個習慣嘅話咧，係我哋就好容易翻翻去呢個2003年沙士個覆轍啦。 嗯、 因為都不是很遠的事，十零年前的事的，只不過大家都記憶猶新，所以即我們做這個節目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說想提醒大家現在、那個即醫療那個、公共醫療的狀態已經去到臨界點了、 嗯、 哼，你一個不幸你爆單好像類似 SARS 的事情，那就很大鑊了。不過問題就是現在實際上已經是、 嗯、 只不過就大家當沒件事咁解啫喎，係 啊， 實際上如果你講純粹人數嚟講，已經係噶啦。 嗯，係，因為佢可能就係都諗住咧，即係默默地去解決啦，因為點都係要解決。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因為咁樣咧，而係唔公佈或者係唔將佢嗰度咧實實在在咁樣咧，即係俾大家會明白咧，即係有好多時咧會有心也無力嘅。 係 啊，呢個係最擔心係咁樣。 而且我相信咧，即係呢個懷疑都唔係淨係指我哋噶啦，可能慢慢搞下年。嗯，你哋喺嗰個公共醫療系統入邊服務緊嘅人都開始有呢個懷疑， 唔係佢最重要咧，就會變咗係好攰、好泄氣嚇，因為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咧，佢裡面咧，我哋真係覺得佢嘢哇真係好辛苦。點解咧？因為咧而家我諗咧，就而家你會喺個醫院裡面嗰度咧。你可以話全世界都是面對嗰個問題，但你都即刻講俾你聽，喂，而家有好多醫病菌，我哋一定要留意。啊，即係喺其實報紙雜誌咧都 你已經睇到噶啦嘛。 即刻 而且你唔係冇呢個經驗啊，你試過一鑊啦，係咪啊 ？OK， 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嘅咧，亦都補充一樣嘢嘅。咁咪醫療即係服務差，唔止香港嘅，英國都好差噶啦，英國都真係又係。即係差得好好犀利嘅， 唔係佢差上嚟就唔就點你都要俾人知道啦。而家我應付緊係乜個難題係點樣樣，俾人知咧就會反而係做重要噶嘛。 係啦，咁呢個一方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放大啲睇，即係成個所謂呢啲病毒或者超級病毒，佢對人類嗰個點樣咧，就有啲人咧就會講到話，咦，人類個滅亡咧可能係一兩隻。超級的病毒或者細菌已經可以做到的了、 嗯、 因為我們如果未見過一些我們即是從來都沒有想過怎樣去醫治的一些病毒或者病菌呢、如果假如連抗生素都頂不住的話，那就出現一個大量的死亡的、 嗯、 那在歷史上有的，譬如在歐洲的黑死病，可能即是令歐洲的整個人口減少四分一， 中世紀的時 候三分一，那歷史上是有過這些的情況。不過現在有另外一個即新的發展，就是由於我們那個基因的工程或者基因的分析已經去到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所以理論上是應該一路可以很快追蹤到這些病毒基因。但是正如我們有做好幾次我們提過，就是這個亦都有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有些人就不知道為什麼中間的實驗室溝來溝去就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這些新的東西呢，有些人有些國家就會拿了來作為一個武器、 嗯、 這個就是整件事的精髓來的。如果在地球來講，這個我們講過所以不講了。基督想講一件事，就是說在外太空會不會有一些微生物或者是一些細菌或者病毒它透過某些途徑落來地球上。咁喺好耐以前咧，即幾十年前咧，其實有個英國科學家叫 Fred Hoyle， 佢就咧係寫嗰本小説咧，就係講呢樣嘢嘅。嗰本小説咧就話咧，人類嗰個起即地球嗰生物起源其實唔喺地球嘅，係、因為喺外太空度咧有一啲透過隕石跌咗落地球嘅一啲地方度咧，而喺地球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佢可以一路演化出嚟，咁呢個亦都係溝埋咗頭先我哋講嘅啊呢個 H.P. Lovecraft 嗰個古仔嘅其中一啲靈感嚟嘅。 係嚇， 咁樣咪咁啊！最近啊，嗰度外星生命咧 ，live 嗰個都亦都有用咗呢個咁嘅假設嚟製造一個即係一個陣律嘅科幻片啦。佢就係講火星就有一種菌，嗰菌咧就係活化咗佢。咁啊，地球人咧就諗到個辦法。就將一啲咧，即係地球嘅一啲即係主要嘅生命嘅元素啊，即係嗰六大元素咧，都放埋落嗰個菌嗰度咧，溝埋啊，就發覺咧佢可以壯大咗，但係咧就好擔心啦。如果佢因為佢有個嘅地球嘅物質嘅元素咧，放咗入裡面嗰度嗰時係地球嘅生命元素嚟嘅，如果佢落咗地球咧，咁咪就好大鑊，因為喺太空船裡面嗰度咧，嗰班人都唔夠佢嚟啊，俾佢嚼到飛起啊！咁樣嗱，呢個雖然係一個假設，但係嗰個好有一個叫做係科學性咧，咁嚟解釋俾大家聽咧，地球嘅嗰、那個即係生命元素係邊幾種？冇嘅嗰個咧就叫神秘嘅元素，不過咧你睇到咧佢有嗰種叫做係吸收嘅能力。嗱、啊，呢、這個假設咧就即係亦都要講俾大家聽，你係一個科學家咧。你都係即刻計到出嚟，有呢個可能嘅。只要咧，可能佢如果佢嗰個咧，佢自己落嚟地球咧，或者佢適應唔到地球嘅嗰個元素咧，咁佢自己可能會死咗、謝咗或者瞓著咗。但係如果你加咗我哋嗰啲生命元素上去嗰時，發覺佢係活化到同埋壯大嘅時候，佢分分鐘就變成咗地球嘅其中一份子啦。如果佢係好惡嘅。啊！佢中意嚼人嘅，咁啊點咧？咁啊已經講咗俾你聽啦。咁有呢個可能。 但係記咗一樣嘢，就係恐怖嗰啲唔係即係嗰只青面獠牙啲怪獸啊嘛，係呢啲啊嘛，即係無形無狀、無色無臭呢啲啊嘛。 係佢好似一隻八爪魚咁嘅啫。佢嗰個係 啊。只不過因為由於你嗰個形象好難表現出嚟，所以就大家唔會係絕少喺嗰個電影入邊睇到呢啲咁嘅， 同埋佢好事啊，同埋佢係好科學化嘅，因為佢講咗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就係咧話，譬如佢係一個叫外來嘅元素，但係如果佢能夠融入到我哋嗰個叫地球嘅其他嘅元素嘅話咧，咁佢就已經變成咗呢個 alien 咧係一個移民嚟㗎啦。啊！佢會變成一個地球嘅其中一份子，因為佢喺呢度生存得到啊嘛。但係佢有嘅嘢，我哋冇嘅；我哋有嘅嘢，佢有。咁啊，點樣咧？咁佢又可能會強化過我哋嘅喎。啊，呢種嘅可能咧就唔，你唔好當佢 但 係 都唔一定要咁樣噶。 係， 佢唔一定要好advance， 即係好高智慧或者乜。佢懟冧你咪多條啫。 佢嗰個就拉高智慧， 佢想好高智慧啫。佢又唔想一定控制你，佢懟冧咗你啫嘛。直接 唔係佢最主要佢肚餓，佢覺得咦我有因物質，你可以我吸收你嘅嗰個食咗你嗰時候咧，我就對我有用喎。我係可以強化自己，係咁簡單，係一隻可能即係普通嘅野生嘅生物嚟嘅咋，即係咁樣樣。其實擔心就係呢樣嘢。 係啊，嗱咁總結咧就如果是話涉及到全球暖化的問題在地球呢，咁基本上冇乜好做嘅，因為呢個全球暖化嘅狀況咧已經唔係即係自然界可以， 講咗好多年啦， 即係已經唔係去到自然界可以自己可以調節嘅，除非有人佢可以組織到大量嘅資源， 係 同埋一啲智慧， 係 佢可以將呢樣用人工將佢 reverse。 嗯、 否則咧，基本上而家呢個係一個咩啊？即係奔向一個即係斜路嘅深，好斜路嘅火車衝落去一個咁嘅狀態嚟嘅啫。 係明知會出事， 係啦， 但係你不能夠防止。 係啊， 啊而家就即係燃眉之急就係呢樣嘢嚟㗎嘛。 咁你話如果融咗啲咁會點樣咧？咁樣咁第一樣嘢就係啲海水嗰、那個那個水位會升高啦， 水壓係會強 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由於嗰個越嚟越個温度越嚟越高咧，其實嗰、那個細菌同病毒滋生嗰個條件越嚟越好嘅。咁所以一定係越嚟越多呢啲感冒啊，或者呢啲奇形怪狀嘅病出嚟。 好多病菌已經醒翻曬。 但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嗰個醫療嘅水平咧係越嚟 越高嘅。如果你有錢嘅話，咁、所以咧好簡單個道理就係、是、以前我哋都講過就係、是、咧貧窮的國家或者條件差的國家咧，好可能是遭遇一次大型的人口的滅絕。 係 就唔一定國家，可能某個國家入邊某啲地方 區域 佢好窮，佢好缺水源， 個衛生條件很差，就人口就會出現大量的滅絕，這個就是一個 最壞的 scenario 來的。 現在已經在部署緊嘅防範嚟㗎啦，係，因為覺得呢個唔係就咁叫天方夜譚。 嗱，咁你講，如果譬如話係所謂生物武生化武器，係，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咁究竟係咩呢？其實就唔需要佢一定要做一個武器出嚟嘅。 嗯哼， 佢武器可以擴闊到就係佢見到呢樣嘢，佢推少少力，加速少少，收埋一啲可以解決嘅方法。 嗯哼， 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武器嚟嘅，就唔需要話，佢特登要好似新加坡都咁懟冧嚟，就唔使嘅。 係， 佢可以特登，如果有亂化，我哋唔搞喎。 嗯哼， 我哋喺嗰度開條航道，即係開採油礦添。 嗯哼， 係，佢知道有一個方法就係，如果可以殺咗啲菌，佢唔話俾你聽，係 啊 ，hold 住。咁實際上呢個已經係一個生化武器嚟㗎啦，就唔需要抗爭話我特登去七三步都要揾啲菌去對冧你， 即係佢唔需要有嗰個動機，而係佢最主要就係你死你事。 係啦，咁呢個就係、 即係總之我自己活落嚟就係得㗎啦。係 啦，我只要保障到我自己，譬如我有足夠水源啦，我足夠衞生條件，我有足夠經濟嘅條件， 係 咁我將啲嘢封鎖咗、你冇嘅話，咁你。咪實際上你咪遭遇一個戰爭嘅狀態咯， 啊， 咁呢個就係所謂講緊二十一世紀超限戰嘅其中一個層面嚟 嘅，即係而家講個滅絕嘅嗰樣嘢咧，就係你會睇到可能佢有人係認為啊，依個地球實在太多人啦，啊，我有得我嗰家人留低喺度就 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嚟講咧，你可以諗啊，全球暖化呢個其實一個陰謀嚟嘅。In what sense 陰謀咧？就係。佢唔係 即係容許佢咁樣， 佢唔係特登話啊！我哋要做多啲嘢，要令到個地球特登暖啲。佢唔係有意識嘅，就話佢知道有呢樣嘢。不過佢覺得呢樣嘢嗰個副產嗰個效果係可以令到成個地球嘅人口，可以唔透過戰爭，可以將佢 縮減咗嘅， 縮減大量縮減添。咁呢個就係、即係可以你。你如果你用呢個角度睇，呢個就係一個所謂 conspiracy 咯，呢個係 咁啊，你會發覺咧，而家基本上好似都係做緊嘅，已經做緊啦。即係喂，唔好整咁多依啲咁嘅染污啦，咁樣哦，冇辦法啦，一定要咁做啊，咁樣啊，咪就係即係造成咗個後果啦。 或者你又否認呢樣嘢啦，即係你話根本都唔仲大家都未肯定嘅，或者一路咁樣。即係咁落去咯， 係，但係延即係拖延咗嗰個補救。 但係如果你覺得呢個係嘅話咧，即係呢個係一個 conspiracy 嘅話，呢、這個 conspiracy 已經成功咗㗎啦。 係， 因為你已經冇辦法去透過一個自然界嘅自我調節去翻轉頭嘛。 嗯，係啊。呢、這個就係即係人同人之間咧，你會發覺咧，原來最難搞咧就是人自己嘅嗰個唔融洽啊！大家即係有好多你有你嘅諗法。 不過咁講，呢個世界如果咁多人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啦，呢個你講嘅，因為我哋控制唔到啊嘛。咁啊，事實上你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咧我一直咧即係1999年12月嗰陣時就已經即係 check 到咧，即係話人口去到56億已經就好嚴重噶啦。1999年12月， 而家係81個位， 係而家已經接近70。75好似啊，而家但系即系好快咧，就去到80億。你谂下短点解一直以嚟咧，你会睇到人嘅嗰个增长咧，里面嗰度咧，去到99年嗰时56億都已经讲话红色警号，但系何解呢？喺呢10几20年之间，突然之间会多咗咁多嘅咧，已经去到将会接近80億嘅嗰个阶段咧，即系突然之间多咗30億出嚟嘅吓。咁啊，所以咧呢个咧系突然之间咧，你话觉得会唔会系一种？即係突然嗰種節奏係好多人都即係都諗住，喂，係咁生嗰個咧，就冇諗過一個叫計劃啊。 嗯，嚇咁啊。好嘅，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啦。我哋以前都約略講過，但係冇一個所謂完整嘅節目講過，就係所謂個全球政府嘅問題啊嘛。係，即係 One World Government 啊嘛。咁但係起碼咧，就以前我哋提過一個咧，就係撒旦十戒。 嗯哼。 咁就撒旦十戒第一個戒條就係、是。 這個世界人口應該是多少的， 嗯， 就遠遠是低於現在那個實際的人數，是得幾億的， 是很離譜的，那個，13億是嗎？還是得幾 億？ 幾億？ 4億啊？ 是6億就好像，哦，5、6億就，嗯，他說那個世界 有一個講法就是想說是13億的， 是嗎？那只是某一個國家是， 是的，不是不是說13億很敏感，想著都是，哎，不是的，就是，他有這個計法，因為56億的時候都已經是覺得人口已經很膨脹的了，因為其實一直以來呢是其實保留到呢是二十幾去到最咩嗰時間都是40億咁樣嘅， 係咁，但係呢個亦都冇一個即係好有說服力的講法，原因就是因為你就算人口增加，譬如話我哋好多科技的發展，可以令到我哋，舉個例子，可以住地底或者住太空，啊，即係住喺呢，這個天空之 城，高爾夫球場都得， 係啊，咁，啊，所以呢啲就唔能夠話單嚟循個數目去講，好似乎就係呢個數目同我哋而家地球上邊嘅資源，佢，嗰個比例係點樣？譬如你有咁多人，你用幾多少水呢， 嗯， 你要用幾多嘅金屬啦，或者是地球入邊啲原料啦，咁呢啲嘢其實係 一個整體性嘅， 係相對嘅。譬如話，原來我發覺就係我科技發展到我用少啲水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喎，咁，樣係嘛？ 或者可以養活到咁多人， 係啦，養活咁多人，咁呢個亦都即係。唔係可固定啊嘛， 係同埋移民啦，移民去外星啦，而家開始諗啦， 要去火星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solution 嚟嘅。但係至於你話所謂 one world government 咧，呢個亦都係好多即係我哋聽聞嘅所謂嗰啲秘密組織其中一個提法嚟嘅，係就係，是，咦我哋好多問題咧，我哋唔能夠透過而家呢啲咁嘅所謂 nation state 有主權嘅國家嘅政府去大家聯合去解決。因為每個政府有每個政府自己的盤算， 嗯， 就好似舉個例子，譬如在呢個戰國的年代，咦，你條水，你個河流喺度，你唔整水，你又你自己冇事，我有事， 嗯， 咁所以如果統一咗之後，咁啊呢啲嘢可以解決到咯。咁呢個有人用呢個方法去解釋所謂嗰個中國統一個問題嘅。咁如果你放喺全世界，可唔可以用呢，這個即係咁嘅一？即係 One World Government 嘅組織去解決咧，咁，我相信亦都即係好快咧，亦都會有呢一種咁嘅構思會出嚟嘅。 係 嚇，只不過就係而家可能大家要亂一亂先，或者死一定數，即係人口一定減咗一定嘅數量，先至能夠促成到呢一個咁諗法出嚟咯。 係，呢個係最殘忍嘅諗法。 係啊， 就要死一部分人先，咁啊就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啦。 或者佢自動係消失咗，或自動自己唔見咗，咁就先可以出現到呢樣嘢。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再次提一提大家，就我就喺假期的時間咧，就會去外地， 咁，係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嚇，咁所以就一定即係要翻嚟嘅時間都喺四月嘅中打後啦， 係 咁到期時再同大家見面啦， 係咁你諗諗呢啲新嘅題材啦， 一定啦，好嘛，好咁到期再見，拜拜， 拜拜。